你好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林凡《一个人生活》。喜欢一个人生活的星座有哪几个呢？第一名据说是个性独立、标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，他们是宁可孤独终生也不要将就过一辈子的。第二名是花心的水瓶座，很多水瓶座对婚姻都是充满了恐惧。第三名是防范心特别强的摩羯座，一旦陷入爱河就会比任何人都疯狂。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星座的话，对吗？当然这个是开个玩笑了，不用太过的当真。继续来听歌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你说你已被改变，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。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 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， 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一个唱国语，一个唱粤语，让我想起另一首相同搭配的歌，是王力宏和卢巧音的《好心分手》。继续这首歌是李宗盛大哥的《希望》，歌里唱的没错，孩子总是能够唤起我们对生活的希望，他们同样也是未来的希望。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，当你看着孩子认真做作业可爱的样子，看到他们不管是哭是笑，那副脸庞都是那么的天真和纯洁，你是不是也知道，人越是长大，越是不能丢一颗童心呢？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。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。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。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。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、对人生、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

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，说古时候有一位男子出征，他的老婆每天都会倚在高山上的大树下去祈望，因为太思念边塞的爱人了，所以一直在树下哭，泪水都流干了还是止不住的哭，最后流出来的就是一粒粒鲜红的血滴，血滴最后化成了红豆，红豆生根发芽长成了大树，结满了一树的红豆，日复一日，春去秋来，大树的果实伴着姑娘心中的思念，慢慢地变成了地球上最美的红色心形种子——相思豆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 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，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谢谢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，他长大了。 到这首《一封家书》是93年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当中青年相声洛桑表演的节目，叫做《洛桑学艺》。在这个节目里，他把李春波的《一封家书》改编成了相声，但是1995年洛桑酒驾出车祸，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所以还是要再说那句老话，可能你已经听得烦到不能再烦了，但是还是希望跟你说一说，喝酒千万不要开车，珍惜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继续娃娃罗大佑，如今才是唯一。 有一些爱情难得会有你美丽的时候，曾经他爱我，如今仍爱我，可是更爱自由。 有更多爱情，更多借口，难轻易回头。什么叫天长，什么叫地久，是人够不够。 千山以外怎还自由，何处是以后。 需不需要承诺，最难彻底承诺，换取安全的感受。 眼中看见你，睡梦中分离，转身转 相偎。

因为当年音乐系严禁学生私下参加通俗音乐的创作和比赛，所以他们把这首歌拿去甄选的时候就没有署名，所以这个答案尘封了二三十年。继续听童安格《把爱放在心里》。 做一个男人，我也许不懂爱要怎么给你，可是我知道你要的不只是感觉，可惜你却从不了解，心中爱你的那盏灯，在无意间已被你浇灭。做你的朋友，我明白难以如你所愿，人的一生中不能太依赖感觉，让我们再回到起点，岁月别轻易说再见，这样对你也许容易一些。交给时间，就算是我们的缘在今生少了一点点，就把爱放在心里面，把思念都还给时间，等我们落泪之前，让自己的心飞，飞得更遥远。 特别希望听到他对你充满柔情蜜意的说我爱你，可是呢现实却是他惜字如金说不出口，于是你就觉得哎，他是不是不爱我。你不能揪住这句话不放，男人们是有他们独特表达爱的方式的，有没有我爱你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当然如果有就更完美了。继续听万芳试着了解。 此安静电话两边，思绪飞啊飞啊飞到从前，你我初识热络

漫漫了春眠，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。我剪去长发，留起胡须，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，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。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。也许有一 歌总是离不开梦想，离不开伤感、大气和希望。春天里能够让你不去隐藏自己的伤感，你可以和汪峰一起在时空隧道里去畅快的流泪。还记得很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有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也没有他。这样的旅程帮我们找回到最初的梦想，它就是四季最美好的春天。今天最后一首歌，苏芮，跟着感觉走。不穿高跟鞋，下期再见。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。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。